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8摄氏度。今天起寒潮影响结束，北京气温将明显回升，但昼夜温差比较大，最低气温只有-8摄氏度，早出晚归仍需厚装出行，谨防感冒。当前空气质量指数45，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位于中轴线北延长线的北京奥北森林公园一期正式开工，近日丰台区通信建设管理办公室揭牌，内蒙古满洲里市全域调整为低风险地区。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中轴线北延长线再添生态枢纽，成为回天地区的中央公园。今天上午，位于回天地区的奥北森林公园一期正式开工。详细情况稍后为您连线新闻广播记者介绍详细的情况。继续来关注，近日丰台区通信建设管理办公室揭牌，将推进南中轴地区丽泽金融商务区和丰台科技园区等重点区域的 5G 网络覆盖和千兆光网建设，提升居民提速降费的获得感，为优化区域营商环境贡献行业力量。丰台区计划从明年1月开始开展为期一年的341 5G 网络攻坚行动。341是指三个重点功能区域、4条重要环路涉及丰台的重点路段、122个重点区域的 5G 基站，力争明年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 5G 网络信号覆盖的任务目标。昨天上午，在工人体育馆西门立体停车楼，几辆小轿车鱼贯驶入。这座停车楼从今年9月开始试运行，占地面积1235平方米，共有166个停车位，辐射周边新中西街小区、东营房8条等老旧小区和平房院。以前这里是一处平面停车场，只有45个停车位，周边老旧小区平房院里的停车资源紧张，东直门街道把这里平面改立体，停车位增加到以前的3倍多。停车场采用简易自走式停车方式，车主自由入库，停车方便，费用针对居民也相对优惠。来关注北京12345企业热线专席的来电热点，企业具体关注哪些问题？马上来连线12345企业热线专席受理大厅工作人员郭忠俭。郭忠俭，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先请介绍一下企业来电的情况。 好的，主持人，近期热点啊，主要涉及以下3个方面：一是咨询出版发行相关问题，赵女士的企业需要办理互联网出版许可证，不清楚办理流程及材料。边女士的企业需要通过互联网开展文学大赛征集活动，了解到需要办理互联网，利用互联网经营网络展览比赛活动备案，咨询办理流程及材料。张女士的企业需要办理出版物零售许可证，在办理范围内有图书范围，不清楚能否办理。二是咨询环保节能相关问题，徐女士的企业需要办理城镇污水排水许可证，咨询办理流程及材料。赵女士的企业需要在冬奥会期间运输工作人员使用过的防护服，需要设立医疗废弃物站点，咨询设立相关要求。于先生的企业需要办理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备案，想了解备案流程及办理地点。三是反映税务办理相关问题，杨先生的企业属于集群注册，无法提供租房合同及发票，导致被列入风险纳税人。袁先生的企业需要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已到区税务所办理提交材料，但迟迟未办理成功。辛女士的企业办理税务规模登记时，将小规模纳税人点选成了一般纳税人，希望协调更改。以上问题12345企业热线都及时转交给责任单位办理。主持人， 那么12345企业热线近期推动了哪些具体问题的解决呢？ 一家企业在通过易窗通平台办理法人变更业务时，系统提示有一项代办业务导致无法申请，希望协调处理。12345企业热线将问题联系给企业所在的大兴区，经大兴区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科核时，发现该企业存在一笔错误数据，工作人员已上报技术人员处理，目前该数据已处理完毕，企业可正常办理业务，企业表示满意。主持人。 好的，感谢郭忠俭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中轴线北延长线再添生态枢纽，成为回天地区的中央公园。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史玉。史玉你好。 冰冰你好，听众朋友好。 来介绍一下你今天现场采访了解到的情况。 好的，那作为新一轮回天行动计划的首批项目之一，澳北森林公园的规划总面积是超过了1400公顷，那么比两个奥森还要大，将串联起已经建成的7个公园。那其中呢，今天开工的一期工程是达到了32公顷左右，力争在明年的下半年免费对外开放。那么明年呢，也将计划实施澳北森林公园的2期。那么从地图上看呢，公园北至北清路，南达清河，那么直线距离呢有11公里，其中一期位于回龙观与天通苑连接段的两轴交汇处，那么是一个真正意义上距离最近的家门口的公园，也是回天地区的中央公园。那市园林绿化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根据澳北森林公园总体规划的要求，那公园呢将实现水系森林城市的有机融合，那么公园一期的活力和景观节点是最核心的区域，那么也是澳北森林公园绿道上的重要服务驿站，将布置像森林书吧、园艺驿站、游客服务中心等等，为居民提供下棋、园艺活动、看书、聚会、聊天等多种活动。那么这里呢还会是一个全龄友好型的公园，那满足各年龄人群，尤其是对老年人、儿童等群体的关注和服务，打造有温情的家门口的公园。那与公园服务中心相连的这个儿童活动场地呢，将会分为儿童趣味平衡车场地和儿童的游戏场地，并且呢，利用公园内的空幕呢，也会为儿童活动提供多种的乐趣。公园的北出入口呢，是位于太平庄北街，会布置临下停车场，满足从回龙观以及较远区域居民过来的停车需求。那北京市发改委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一期工程呢，在500米的服务半径会涵盖50000人，在1公里的服务半径内呢，会涵盖约120000人。那么项目建设呢，也是为天通苑综合服务功能带来显著提升。冰冰， 好的，感谢史玉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好，再见。 继续来关注记者今天从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了解到，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批准，自昨天23:30起，将满洲里市南区街道、东山街道、新华街道、北区街道和扎赖诺尔区第一街道、第二街道、第三街道、第四街道、第五街道、灵泉镇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调整后，满洲里市全域均为低风险地区。昨天0点到24点，满洲里市新增治愈出院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5例。截至昨天24点，满洲里市现有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57例。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8摄氏度。从今天起寒潮影响结束，北京气温将明显回升，但昼夜温差比较大，最低气温只有-8摄氏度，早出晚归仍需厚装出行，谨防感冒。当前空气质量指数54，空气质量2级良。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乐享下午茶。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他。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国家腾梁路杂交道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